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但系咧，我哋都可以计到咧，原来我哋计翻转翻180度，即系向翻嗰边咧，其实而家咧个太阳日头嘅时期咧，系应该处于边个星座？你明唔明啊？其實古人係諗得到嘅，咁亦都唔係咁艱難嘅，係嘛？所以其實係斷估出嚟嘅，但係呢個斷估係啱嘅，係嘛？所以佢就會咁諗啦，就係話，即係雖然我冇肉眼睇到太陽喺邊個星座，其實都有機會嘅，就是、日全食嗰陣時。但係日全食周圍啲星都唔係真係咁明亮嘅，講真嚇，即係其實唔係話個天黑得咁交關嘅。不過冇錯，日全食都睇到少少星，但係都唔需要嘅，因為你可以推斷噶嘛，人有想像力好叻噶嘛。咁佢所以就推斷啦，就係話其實咧，而家我哋雖然係正午，我哋睇到個太陽喺天，雖然我哋睇唔到個太陽後面嗰啲星，但其實我哋估到啊嘛， 估到佢， 我哋估到佢其實就係喺咩方位，即係喺嗰啲星座個背景係咩方位。於是我咪話：哦，原來一月就太陽咧，就原來住喺嗰個星座，就叫咩宮；二月就太陽喺嗰個星座，叫咩宮。於是佢就分咗十二個星座咧，就叫做黃道十二宮。咁樣咧，英文嚇、啊，但我唔知呢個好似係咪都係巴比倫嗰度出嚟嘅呢個名咧，就係、是、Ezodiac，Ezodiac Zodiac 啦，係嘛 ？Zodiac 大家都聽過啦，亦都好多牌子名啦，係嘛？咁 Zodiac 咧，其實呢個十二宮咧。啊、即係我其實應該背得出嘅，不過我費事背啦、啊、所以我抄定喺度啊，所以自己睇下。如果我哋係由春天嗰度開始起計，春分嗰陣時開始起計咧，就係、是、白羊、啊、金牛、雙子，咦唔係喎，其實佢呢個次序啱唔啱咧？啊，唔好理佢啦嚇，總之啦，嗱，總之呢十二宮咁樣樣、啊、白羊啦，白羊座、金牛座、雙子座、巨蟹座、獅子座。室女座又叫處女座啦嚇，天秤座誒就係我嘅星座啦，天秤座、天蝎座、人馬座、摩羯座嗱，摩羯呢個比較麻煩啲啊，就嗰、是、嗰、那個羯字好古怪噶，魔就魔鬼個魔，但係羯字咧就係即係我哋話係羯色嘅羯啦嚇，或者係羯子即係叫啲人停止，但係咧佢就係羊字邊嘅。啊！一隻羊個羊，但係旁邊咧就好似嗰、那個你話傾偈個偈也好，或者個槍字，但係下面有個人字嗰、那個，即係嗰個槍啦嚇，即係槍神嘅槍咁啊。嗰、那個羯咧，其實咧佢都有摩羯咧，其實都係解一隻動物嚟嘅啊，叫做 Capricorn 啊 ，Capricorn。咁樣咧，但係然後就寶瓶座，然後雙魚座嗱，咁啊頭先已經讀咗十二個星座噶啦嚇。咁、啊、呢十二個星座咧就叫做黃道十二宮。咁但係而家講咁辛苦，其實我都係解緊嗰個赤經嘅起點就陰宮。其實赤經的起點呢，其實就是在黃道十二宮入面的春分點呢，就是其實是黃道和赤道、天球赤道和黃道的交界的點呢，就是在白羊座的。當其時呢，就是一個很著名的古希臘的天文學家、啊、叫做希伯克、啊、叫做 Hipparchus、啊、Hipparchus 呢，他就已經定了，那裡呢就作為天球座標的起始點，然後就向右這樣來去數，所以點解咧就叫 Right Ascension 就咁解啦。而嗰度咧亦都係每年咧太陽啊，佢係因為沿住個黃道行啊，太陽一定係沿住黃道行噶啦。因為黃道係咁嚟噶嘛，個定義就以我哋地球環繞太陽嗰個平面啊嘛。咁所以太陽咧就一定係沿住黃道咁嚟行。但係呢個黃道咧就自不然同嗰個赤道咧就有兩個交點啦，即係兩個平面，梗係重疊有兩個相交嘅地方啦。咁喺春分點嘅時期咧，太陽就啱啱好咧就會係由天球赤道以南跨越天球赤道，就去到天球赤道以北，即是在那個天球座標那裡。所以在這個交叉點，它就定叫做白羊座第一點 The first point of Aries。 Aries 呢就是那些希臘文呢，就是個白羊座的名字，就是 Aries 的、啊、Aries、啊、不知道可能很多聽眾觀眾現在、啊、聽緊的看緊都是屬於白羊座都不定 咁係即係春分嗰陣時係春天嘅星座，好啦，咁然之後一路向右數啦，咁但係佢數咧就好得意喎，今次同我哋地球上面嘅經度咧就唔同喎，佢係數咧係以時間嚟數嘅，佢就係數24小時，咁佢將呢個小時咧，但係其實咧就其實當咗係一個角度咁嚟去計嘅，嗱佢就原來佢環繞一個天咧 因為佢又就翻，因為嗰個地球啦嚇，即係佢以前啊，即係嗰個運動咧，佢上面就唔係話東經180度同西經180度。頭先我哋知道地球就係咁啦，係嘛？原來天上面就唔係咁嘅。Right ascension 咧，原來佢係一路數咧，就係向右一分、兩分、三分，一路去到60分就係一小時。然後咧又再啦，一分、兩分、三分，咁又去60分咧就兩小時。原來佢一路數數一個週天咧就24小時，好有趣喎。所以 right ascension 嗰個單位咧，原係 hour minute second 嚟嘅，好奇怪。所以呢個咧，即係當然呢個咧就係我小六嘅時期我都識嘅啦，因為我係嗰陣時發燒啊嘛，咁啊借好多天文嘅書嚟睇啦，係嘛？咁咧就係我小學六年班識嘅嘢咧，原來發覺好多大學畢業嘅人咧都係唔識嘅，咁我真係跌咗喺地下啦，冇計啦嚇，因為呢啲興趣嘅問題。咁但係咧，原來所以你話一粒星喺邊度咧？我話俾你聽，譬如積女星喺邊咧？嗱，其實佢真正嗰個天球坐標就會係點咧？雖然我冇實際嘅數字啊，但係唔緊要嘅。原來佢就係話，原來佢就係赤經。是幾多度？咁因為佢喺北邊天，我知喺北邊天啦。咁啊，積女星，咁我一定係 north 噶啦。即係 declination 咧，就係幾多個 degree？ 譬如 x degree north 啊，呢個就係 declination， 就係赤啊 ，sorry 赤位啊，我講錯，係赤位。咁咧，首先咧，積女星嘅赤位就係 x degree north， 但係積女星嘅赤經咧就係 y 咁多個。hour 或者係然後即係 y one 咁多個 hour，y two 咁多個 minute， 係 y three 咁多個 second， 即係原來就係某某 hour、某某 minute、某某 second， 即係時分秒啊。但係好奇怪喎，佢呢個時分秒唔係講時間，而係講方位，就係、是、由白羊座第一點，然後向右數，即係喺個望住嗰個天球向右數一路數出去，咁就去到某個時分秒。就是積女星的赤經了、然後呢就在個天球赤道數數數數數幾多度，這個就是積女星的赤位了。這個赤經和赤位就是固定了、積女星就是這個位置、明白嗎？其實球面天文學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這個，所以天上面每一粒星即係每一個天體，咩七姊妹星團啊，乜乜星雲啊、星團啊咁樣咧，其實都有佢嘅座標。佢個座標就係赤經赤位，嚇、赤位咧就仍然係用 degree 嘅，即係嚇、即係由零到九十度 north 或者係九十度 south。但係赤經咧就係、時分秒嘅，咁一路翻翻到嚟咧，又係好得意啦。佢嗰個24小時咧，就即係等於0小時，即係零嘅即係等於24，因為佢轉一個圈翻嚟啊嘛。係嘛？咁佢就用白羊座第一點嘅，即係等於地球上面嘅格林尼治嘅天文台啦。好啦，咁但係咧有一樣嘢有趣喎，原來而家嗰個嘅交叉點咧，那個春分點咧，即係話嗰個赤道啊，天球赤道同埋黃道嗰個相交點咧，已經唔喺白羊座咯，因為原來呢個希帕克當年係2000多年前嚟去定呢個位嘅時期咧，地球咧嗰、那個自轉軸已經咧。走咗啦，點解走咗啊？記唔記得我哋上兩個禮拜講呢個冰河紀之謎啊 ？Ice Age 啊，唔係講話地，即係嗰個天文假説啦，米蘭科維奇啦嚇 ，Milankovitch， 佢咪有提過就係主要三個地球嘅運動咧，就引起呢個冰河嘅周期啊嘛。三個運動叫咩咩啊？一個就係地球自轉軸咧，好似個陀螺咁樣擺，呢、這個其實就叫做歲差嚇、有時叫進動嚇、叫做 precession。另外一個就係嗰個傾斜度嘅。大細、一個由可以由22度幾去到24度幾嘅， 少少唔記得呢個係有冇？ 呢個咧叫張動，叫做 nutation， n u t a t i o n 叫張動。但係咧，我開頭就話佢發地騰啊嘛，但係我收尾修正唔係發地騰，點解咧？因為原來呢一個咁樣嘅傾斜角嘅，即係可大可小咧，原來個周期仲長過嗰個 precession。所以即係你喺轉一個圈入面咧，其實佢係冇點發地騰嘅，因為你睇唔到個發地騰嘅。因為佢原來由最勁嘅24度幾嘅傾斜，去到最少嘅22度幾咧，好似41000年。但係你嗰個 precession 好似個陀螺咁樣轉一個圈咧，就係、唔知20000多年咁樣嘅。咁第三個咧就係、嗰個偏心率啊嘛 ，eccentricity， 即係嗰個軌道有時橢圓形啲，有時冇咁橢圓形啊嘛。咁呢個咪就係天文假説啦，即係冰河紀。而家但係我哋講咧就講頭一個。就係講嗰個地球自轉軸好似個陀螺咁樣喺度擺動嗰、那個，就叫做 precession， 叫做歲差，有時叫做進動。原來由於地球嘅 呢個咁樣嘅自轉軸嘅五啊擺動咧，好明顯，因為我哋成個天球坐標就係將地球嗰個嘅緯度、經度係投影出去噶嘛。但係原來個地球嘅自轉軸係擺嘅喎，咁啊即係成個坐標喺度擺緊咯。 係喎， 係咪啊？咁但係因為我哋定咗呢個坐標到而家都係二千年啫，即係二千幾年啫。但係佢擺咗個圈要二萬幾年啊嘛。咁所以咧就唔係咁得人驚嘅嚇，佢要二萬幾年係唔知啦，人類都唔喺度啦，我都擔心。咁但係始終其實係察覺到嘅，察覺到咧就即係話令到嗰個黃道同呢個天球赤道相交嗰點咧，原來係喺個天上面咧係會喐嘅，即係相對於啲星座啊。原來佢而家咧已經係喐到去邊度咧？係喐到去等我睇翻先啊！係近呢個雙魚座嘅地方，雙魚座嚇、啊、都係黃道十二宮嘅。咁已經喺天上面，原來喐咗咧係接近三十度噶啦嚇，都犀利噶。因為你知道，當然一個周天就三百六十度啦，但係佢就已經喐咗接近三十度，就已經係其實，但係我哋而家慣咗咧，都仲係叫做白羊座第一點。但是呢即係世事就咁啊！原來白羊座第一點咧就唔喺白羊座嘅，啊，就因為地球嘅歲差嗰個問題，而家就去咗雙魚座嗰度啦。咁但係咧，科學家照以翻嗰點就嚟去作為天球坐標啦，係嘛？就係、是、一路數幾多分、幾多時、幾多分、幾多秒咁樣樣啦。啊，呢、這個就係 right ascension 啊，咁就係嗰個電影就譯錯啦。啊，佢叫做右上升。 嗯， 咁冇計嘅，呢啲係真係都幾專門嘅。一個即係知識嚟嘅嚇，天文學嘅知識嚟嘅嚇，咁呢個好有趣啦。好啦，咁然後跟住落嚟咧，就略為講講所謂星嘅亮度呢樣嘢啦嚇。呢個就係好緊要，即係光亮嘅亮。 光亮嘅亮。 嗱，咁首先一樣嘢，我又考考你咧，呢個常識啦。 好 啊。我哋人嘅肉眼咧，假設係一個晴朗無雲又冇光害嘅夜晚啦嚇。 係。 咁咧，我哋又冇近視咁樣算啦嚇，或者有近視都戴咗一副好好嘅眼鏡啦，矯正你嘅視力啦嚇。咁你望上個天度，即時啦嚇，即時約莫你估會睇到幾多星咧？平均嚟講，嗱咁我俾幾個數目你揀啊，好嘛？ 好啊！你嘅意思即係人嘅一人類個 人類個肉眼咯， 嗯、 即係冇儀器嘅幫助咯， okay, 望上個天度咯嚇、啊。譬如而家啊，我就同你出去啊，假設而家啊，即係十點幾十一點啊嚇咁樣啦嚇。咁、啊、我哋就走出去睇。咁、樣咧，我俾個咩啦嚇？譬如我話係一千、一萬、十萬、一百萬，你四個數字你揀一個咯。 我估一千嘅啫喎。 冇錯，好嘢！唉、啊，嗱，咁我哋咧，所略為咧就休息一陣咧，我哋翻嚟究竟講下咧，嗱，兩個答案，兩個問題啦，一個就係一晚可以睇到幾多星，同埋全年，即係春夏秋冬睇曬咧，我哋睇到幾多星嚇？咁、既然你頭先嗰個答案係中嘅話咧，咁第二答案咧都可以約莫都估到噶啦，但係呢個我哋叫 order of magnitude 啊嘛，係嘛？好，我哋休息一陣，翻嚟再講。